昨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

处何必要我留下来，伤害 又不是非要你的爱，林小培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是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，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和彭佳慧演唱的敲敲我的头。 新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新的你曾找过我，我要他帮我

说我像梦，无缘又孤寂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